我国机械工业部门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来开发出了数十种新制品。龙城机械联合企业的工人集体开发了新的微型空气压缩机，大安重型机械联合企业先进制造了综合变压变流器，乐园机械联合企业先进制造了在建设部门急需的混凝土压送泵，西川精密机器厂、顺川发动机厂、江西发动机部件厂和咸兴轮胎厂按我们的方式分别制造了燃料泵、发动机和轮胎，大同江电气厂和成川江电气厂分别制造节能型干涉变压器和新型磁阻电动机等。机械工业省下属各家工厂企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开发出新制品，为生产工序的主体化和现代化做出贡献。